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是1993年啊，不对，今天是2018年的1月23号星期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在25周岁生日这一天的节目啊， 我们要说一声周。你生日快乐，周！你生日快乐。 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你好歹选一首有 温。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呀、啊，就稍微温馨一点的好不好？ 对对，我们今天走心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走心的、温暖的这样的一天啊。到 Redmi 啊，1月23号，在25年前的今天，北京音乐广播，当时北京乐台就是开始。第一天发声啊、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电台开始源源不断地为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一到之后呢，很多很多在不在这个城市生活着的朋友们提供好音乐、同时呢送上我们的温暖。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一把回忆杀，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1993年的那个时间段的一些好听的音乐。 没错，今天的节目会非常非常的怀旧，同时我们也用自己的方式祝福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同时呢也迎来今天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特别节目，来祝福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993年，好不好？ 好的，来听这首来自许飞的1993。 对，这首歌里面其实也唱到了他的一些有关于青春的记忆。1993， 每个夏天你的背影在追光中渐渐走远，回眸一笑像星星闪耀，照亮我们你的春天，陪伴我年少成长的味道，静静地追着梦想奔跑，我跟着你的背影走进星光大道。 Back into 1993，记忆回到那个夏季，我想告诉你，也许你是无意，你无言的美丽是唤醒我青春的电影。夏天 好了，我们听了一首歌，来自许飞1993，作为今天的开场。我们刚刚说了啊，这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我们的这个生日这一天啊，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其实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旧时光啊。 对，或者说呢，今天大家可以发送这个对于25周岁这一年的生日祝福，也是可以的。 对，我们先来说，我们会送给这些跟我们一起回忆的朋友什么礼物，好不好？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来盛大举行了，会有很多的歌手云集啊。哎、 对，比如说像潘玮柏啊、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是的， 这些巨星都将确定登场。 对， 而此次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各位听友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照样会像昨天一样送出14张门票。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就来先送祝福好了。 好， 只要发送你对北京音乐广播的生日祝福，加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啊。 记得要首先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没错，我们今天还是会发很多的票，那14张票我们要送给7位我们的听友，好不好？ 对，昨天已经选出来了很多听友了，今天究竟花落谁家呢？我们期待一下。 好了，现在收音机变成了时光机，让我们回到1993年。有的时候我觉得语言都显得有点多余，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马上好像就可以回忆到那一年了。 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刚才听到了一首歌，来自1993年，来自陈琳的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就是我坐在旁边，我有点略微的尴尬，你知道为什么吗？93年的歌曲，我为什么会唱呢？那个时候我才2岁 啊。可见你小的时候就应该很喜欢音乐吧？ 是 啊，一个2岁的孩子里面，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有点跳戏的感觉。 这是什么场景啊？今天。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祝福，有关于记忆，有关于时光，这么一路走来，北京音乐广播收获了这么多这么多好朋友的支持和关注，谢谢你们。我们今天呢，其实也会有一些主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祝福的主题，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可以来赢取福利啊。 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来公布一下。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演出，好不好啊？也别这个落了这件事儿，因为。总是要推荐一些有意思的演出给大家，比如说百老汇的原版摇滚音乐剧《吉屋出租》20周年巡演北京站，10月11号起会在世纪剧院上演，这也是会很受关注的一个音乐剧了。 横扫了当年的普利策奖、还有托尼奖等等很多奖项，而且据说其中涵盖了从摇滚到民谣、从蓝调到 Tango 等等很多的音乐元素。 是。另外，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2月27号开始会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有人统计说呢，这场话剧演出过程当中会有630次的笑声，140次的掌声 啊！而且这个演员徐峥对他的评价说，这是一出朴质、自由、真诚的喜剧。 好了，我们继续让时光穿越回1993年，那年的这个香港十大金曲当中，清晰的记得那个颁奖礼上面，然后那个张学友的稚气的脸庞，以及这一首歌。 只想一生跟着你走。 1993年，张学友 Jackie。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是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 生跟你走。就算千变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熊猫星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听 FM974 的时候在读高一，那时候是买了一个收音机来听节目，直到现在12年过去了，也依然最喜欢听 FM974， 而他已经是我上下班路上最重要的陪伴了。祝 FM974 生日快乐，谢谢你熊猫星。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怎么会这么感动？是因为音乐，还是因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 对， 嗯， 这是1993年 Jackie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第一首学唱的啊，除了这个 A B C D E F G 和 Happy Birthday 之外，就是为数不多会唱的英文歌。 现在听下前奏就知道了。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ppier 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广告，是这个 TFBOYS 致敬小虎队，然后他们有了一个隔空的这个时空的对唱。于是呢，这一代的当下的这三个年轻人和那个时候的三个年轻人完成了一次时空的对话。 对，就是当年小虎队对于80后可能是回忆，那对于00后来说 TFBOYS 就是他们的回忆了。 时间继续回到1993年，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 泪和汗才能洗尽离合悲欢，才会有今天，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永远都是我的开始，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彼此。曾经惆怅的回顾，曾经心酸的祝福，心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 相聚是我所有的期盼，青春是一条无悔的路，彩虹是心连着心化成的。有的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 有你才会有今天， 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实现我的诺言。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相聚是我 改变。 那泪和欢，你知道，就是现在我刚才突然出现那个状态，会像很多年以前自己戴着耳机，然后那个 Walkman 会别在自己的腰带上。 那个时候都有 Walkman 了。 对，不然呢？不然拿什么听？ 因为卡带时代，就其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是在用复读机在听 的。对，星光依旧灿烂，小虎队，1993年。我们的早间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郭鹏也发了微信说，昨日重现，在小黑屋里听得阵阵悸动，干嘛躲到小黑屋里面去听？光明正大的听不好吗？ 可能就是还在家里吧。 仿佛听到了这个，看到了听卡带的那个小时候的样子。但是无论时间怎么改变，无论过去多少年，星光依旧灿烂 ，FM 974也一直在这里。 嗯，今天25岁了，祝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歌手胡夏携第五张全新个人专辑首支单曲《念》全网上线，这首歌将情感聚焦点放在平行时空下的每个执念人。胡夏坦言，这是一首关于回忆、想念与陪伴的歌曲，可以说是给每个人的陪伴低语。时隔四年产后归来的黄圣依以唱作歌手的身份上线，再推全新创作 EP《自己的幸福》，希望用音乐告诉大家现在的她是什么样子。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在全天节目中，我们将用最好的音乐、最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最冷的冬日。欢迎关注全天直播节目，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福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5.6，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你是我们的亲人啊！怎么这么说也不为过啊！ 亲人、 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的这些亲人们，哎，就是有的时候打招呼的方式，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称呼说，哎，这位朋友， 嗯， 啊，这位兄弟啊，这位姐妹啊，等等。 比如说还比较土气，前两天也说我那司机朋友们， 司机朋友们， 就是应该说亲切的称为你， 对， 您， 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的 FM974，而今天。这样的一个有温度的媒体，这样一个有温度的音乐电台，现在已经25周岁了，当然也算是风华正茂哈、正当好的一个年纪、 对，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对， 小惊喜，就大家现在回复关键词好不好？ 好的， 回复关键词1993，这回真的没有忽悠大家，就会收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和惊喜。 你就告诉大家会收到什么好了？ 我要说吗？要透露吗？ 可以说。 好吧，就是可以收到93年那个时候的白洁的照片和她现在。 就是对比一下，必须得带来一些伤害，你知道吗？ 岁月是一把。 对，我已经感觉镜子当中的我，那个脸。岁月啊，我到底如何得罪了你？哎，除此之外呢，你们在回复这个关键词993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啊，好吗？ 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合听一首歌， 对， 林志颖的歌。 对，我们来告诉大家福利的内容，好不好？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1月27号的时候，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啦。 对。 可谓是歌手云集，我们之前和大家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过，有很多大咖，比如说潘玮柏啊、李荣浩啊、周笔畅啊、狮子合唱团等等等等。而此次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作单位呢，也为听众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是，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送出14张门票， 对，门票兑换券啊、然后呢，领到这个门票兑换券之后呢，别忘了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来去兑换门票，详情可以在领票时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刚才其实又有一位我们好朋友跟我不谋 磨而合了。 嗯， 一位叫做银儿不硬的朋友，银儿不硬，这朋友说这个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对，他说特别想听一首林志颖的那个牵挂你的我，我不知道你点的是这首还是高林生的牵挂你的人是我，两首有点像。 嗯， 但是这首歌曲最早的时候被我们记忆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是在一个电影里面，那个叫旋风小子的电影 啊，有印象。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男生呢，很多女生很迷他，然后男生呢也会去模仿他，比如说走到一个这个剪头发的地方说给我剪一个智影头这样啊。所以我们一起继续让时光倒流，我们再一次回到1993年，那一年林志颖唱了这首歌， 可是怎么还不老呢？ 对，然后 听歌的人都老了， 对，他们明明是童年的人好不好。来听牵挂你的我，林志颖。 大风它吹进了我想要安静的地方，白浪偷偷地翻越了我心中珍藏的过往，今天特别长，因为你在远方，忧郁也变得不一样，比天更蓝。大雨它带走了我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爱更宽。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 来来来，一起合唱，一起合唱了。哎，各位小旋风，我们一起来合唱好吧。这是林志颖牵挂你的我。 大雨它带走了我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重，因为有个承诺，也变得不一样，比海更宽。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 不好意思啊，就是要跟刚才就是听到我也在跟唱的同时被吓到的各位好朋友们啊， 其实还好，我觉得大家在听你跟唱的时候顺便看一下你93年的照片 哦，真的 还就挺好的， 没有吓到你们就好。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单单是要去想念说过去的时候那个自己是多么的青涩啊，多么的清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么多年你的成长或者说你的变化。 嗯， 我觉得人其实就是要常常抱有一颗知足之心去面对一切。 对，所以今天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陷入到这种回忆杀的环境当中。 对，一起来回忆。刚才又是一首1993年的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而且我教你们一个，或者说我教你一个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方法， 嗯， 好不好？ 什么？ 就是当你在听到一首你，比如说你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歌的时候，你每次都大声的用力跟着唱和，而那一刻你绝对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的你，就是会有那么一种瞬间，好像你真的又变成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一样。你可以试试看。 邋遢，真呀真邋遢，这个时候是我小的时候唱的那种儿歌，你知道吗？ 你居然会唱小邋遢？ 对呀、啊，中央六台的时候，那每天放学都会播放这个动画片。 我就是这时候看着你，有一种天山童姥的感觉。 你别闹， 就年龄成谜了，已经。 哎，也可以哎，你这样说的话，也有这个逆生长的感觉啊。 好吧，啊，我们继续可以发送关键词1993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赢取福利。 嗯。 同时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哎呀，因为北京音乐广播啊、这么多年一直在传播着或者传递着这样的音乐的正能量，包括呢很有温度的温暖的音乐，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啊，一起回到1993年。我们刚才设计了个关键词 1993，大家呢现在编辑1993这个关键词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看到93年那个时候的老白的青涩的样子，还有如今坐在我旁边的他。 对，就是你为什么说到如今现在旁边的这个他的时候，为什么 下来是吧？ 对，语调就是变得忧伤起来了。 那再来一遍 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又是回忆杀，继续回到1993年的合唱歌曲，郭峰、陈洁仪《心会跟爱一起走》。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 所有的人都沉默，我的爱不变。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 郭峰非常有特点的声音啊，就是很有辨识度。那个时候那首歌也是满大街小巷都在播的一首对唱的情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前面唱不分手不分手，然后甩头发啊， 每次看到郭峰老师唱歌的时候，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 可以如此的飘逸， 对，发质为什么那么好。1993年，心会跟爱一起走。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对，我们来说点新鲜的事儿吧。今天也不能我们全部都怀旧，是不是？来说说林俊杰的演唱会，因为他好像昨天晚上公布说，时隔3年之后会有全新的一个巡演啊。 即将启动了，在2018年，而且这次世界巡演定名为《圣所》。他亲自解释说，《圣所》这个名词呢，其实是圣所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词汇，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一个内心的状态，或者说精神避风港之类的。 对， 所以说他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向往的一种感觉，所以叫他圣所。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其实一直对音乐有自己的一个追寻或者追求啊，或是其实每个人向往的一种感觉吧，我觉得。 对 对， 哎，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歌手啊，就在巡回演唱会的时候起这个主题的名字都很佛系啊。比如说林忆莲前一段时间那个 Pranova 演唱会，我也是去现场看了，他的意思就是也是跟 对， 就大家走的这个路线都还蛮特别的。 我在想林俊杰这么多的歌，我们来听哪一首？ 就是我吧。 嗯，换这首吧，好不好？ 好。 就是前奏，听前奏，如果有人能猜到歌名的话，证明你会大量的在2003年、04年的时候开始听林俊杰这类的歌啊。 江南，错了，美人鱼啊。 对啊。好，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林俊杰带来的《美人鱼》。 我摘下的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另外你知道最近呢有一个电影叫《神秘巨星》啊，据说还挺煽情的啊。 是的， 现在票房也不错，差不多1亿了。 而且主演阿米尔汗，也就是《摔跤吧爸爸》当中的男主角，也亲自来到了中国做新电影的宣传。 对， 这阵儿呢在上海呢。 对，而在上海其实有人接待他嘛，就是邓超，不但请他吃火锅，还请他品尝了非常独特的中国美食 皮蛋。 皮蛋这道独特的中国美食，估计在很多的外国人眼里呢，就是可以是列为暗黑料理的了。那么阿米尔汗是如何来去接受这一道美食的考验呢？ 其实在昨天晚上邓超就晒出了阿米尔汗品尝皮蛋的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原因重现一下，来听一下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原因重现。 好，这个各位亲爱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是一个皮蛋，对，这是一个皮蛋的故事。你请这个我们喜欢的阿米尔要不要品尝一下皮蛋？你来， 来来， 确定？ 是。 说，very good， very good， really， yeah， 没有想到，他觉得，哇、wow， unbelievable， amazing， cool， bye。 哎呦， 后边全是邓超的戏吧？ 对， 戏份有点多。 就是阿米尔汗好像觉得这个菜还不错，是吧？ 嗯， 皮蛋还挺好吃的。 Very good。 瞧这海豚音。我真的现在不能提阿米尔汗了，我每次都会想到我那个朋友，你知道吧？ 讲得很像吗？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那天不是讲过这个段子了吗？ 啊， 对，阿米尔盗汗这样。对好了，下次不讲了啊。Gym Lover。其实我找了太多这样子的歌了，这是1993年来自 Mary Carey 带来的这首歌 Dream Lover。 我们也要祝北京人广播生日快乐啊！ 主人不要啊， 大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做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今天呢，除了要来追忆，我们要来送上有温度的祝福，祝福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之外呢，我们也要继续我们的百给一百块，好不好？ 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预热题好吗？ 嗯，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一位歌者， 对， 而且也是很有年代感和有回忆气息的歌者。 好的，我们来问的问题就是和叶倩文一起来对唱选择这首歌曲的男歌手是林志颖吗？ 好，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编辑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看看待会儿电话会打给谁啊？我特别想听接通电话的那位听友也对我们北京广播说一声生日快乐。好，我们继续陪在你们身边吧。 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已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可能的地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生日快乐，北京音乐广播。这是2018年1月23号，在25年前的今天，北京音乐广播第一次发出了声音，然后呢也放送了歌曲。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还是这个年纪？ 对啊，就是今天在大家回忆这个回忆杀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1993，就可以看到一个惊喜的照片，也帮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当年的那个少年模样。 对，当年的少年现在可能是青年或者是中年，觉得都不重要。也是希望北京音乐广播能够一直有这样的少年般的纯真的气息。 来自彭坦，少年故事。 所有的故事放下的开始，谈起梦中人，写在回头。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忧伤，窗外随着风飘荡。是谁拉近转经如此的漫长，或许有悲剧，或许还迷茫。这喧闹的歌声唱不尽过往，直到喉咙沙哑，直到精疲力尽。 少年时候的那个我，那高领毛衣不错，现在也是高领毛衣，可是高领毛衣那个上面那个脑袋不太一样。对， 刚才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他说除了祝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之外呢，而他说刚才在路上的这半个小时听着我们的回忆杀的一些歌曲，让他沉浸在温暖的气氛当中。 对，有人听哭了，也有人说为了今天的节目呢特意放慢了自己的车速。 是， 但是有个叫程程的，橙子的橙，程程的朋友，你不要说实话好吗？ 老白小时候比现在帅多了， 比现在好看，用你说吗？ 那时候是个小鲜肉， 你不要再这样补刀了好不好？我已经很难过了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派送的福利呢也要再说一遍，就是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在工人体育馆，这次有很多的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还有狮子合唱团，他们都会去登场哈。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送出14张门票的兑换券。另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啊，领到这个门票兑换券之后呢，需要在26号之前用兑换券兑换门票。 详情领票时咨询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现在游戏已经改为了正问正答，不用再反着答了。看看他今天有怎样的表现，现金已经累积到了300块。 对， Hello， 嗨， 嗨，嗨， 要不这样，我们俩一人召唤一下。 来，你先来。 嗨， 你好，在吗？嗨，这位朋友。 明显是沉浸在少年的故事当中无法自拔了。 是在那边点蜡烛要跟我们唱生日歌吗？怎么一片寂静。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首歌也送给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彭坦带来少年故事。好了。 他又回来了， 这次应该在线上了吧 ？Hello， Hello， 你好。 哎，刚才怎么不说话呀？你是准备上唱生日歌给我们吗？啊？ 没有，刚才好像串线了，一直在放你们的节目，以为串线了呢。啊， 今天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在这儿呢，我们特别希望你能也送一份祝福，怎么感觉要一个祝福？ 对， 对， 可不可以说一个生日快乐之类的？ 对对， 隔空对话一下。 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会继续支持你们的。 谢谢。好的，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好不好？来，三二一 ，Happy birthday to me。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北京 Music Radio。 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这首 怎么感觉是合唱？你旁边还有别人啊？ 对，我们有好多朋友都在。 哇，真的，来， 啊，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的声音。嗨，你们好吗？嗨，你们好吗？ 宝贝好， 你好， 艾克好 ，Hello。 哇，这今天这个是组团来听我们节目的啊， 真热闹。 哎呦，厉害了。然后看今天题目能不能答对，我们马上开始白给100块，加油。好了，我们要从第一题来开始了，记得正问正答，不用反着他啊。 嗯， 第一题送分题，这个我觉得就不问了啊。 嗯， 我们从第二题开始直接问啊。音乐家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又叫田园交响曲吗？是吗？ 不是。 答对啦，不是啊，因为第9呢又叫合唱交响曲，田园是第6啊，不是第9。嗯，厉害了。 嗯，来，请听第2题。知名画家达利的艺术风格是后现代主义吗？ 是吧？ 是。 是，错了， 超现实主义 不是后现代主义，是超现实主义啊。 嗯， 对，就是比后现代还要再超越现实。你个达利的那个代表作，那个钟表整个都被扭曲的那个样子，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怎么办？输了。那我们第2题答错了，还要再接下一位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一群热情的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好不好？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耶！ 谢谢。听我们节目的女生都是最美最棒的，加油！再见，拜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马上要再请下一位朋友。Hello，Hello，Hello， 老白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 维娜。 维娜，嗯，那个维娜之前是不是也一直报名？今天应该是没，应该是第一次成功，对不对？ 对对对，特别激动。 你知道我在听着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旁边还有收音机的声音。 哎，你是在听收音机吗？你要把它关掉。 对，在车上。 哦，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否则我们的声音就 有 可能会听，对，会听不太清楚，好吗？听到了吗 ？Hello， 听到 ，Hello，Hello， 听到了。 OK， 车开到什么地儿了？现在？ 现在在五环堵着。 为什么老有在五环的朋友听我们？五环，好，我们赶紧开始答题环节。希望你成功。前面一位朋友虽然挑战失败了，但是不要影响你的信心，加油。 好。 第一题，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雪姨是如萍的亲生母亲吗？ 是。 哎呦，看过。啊，对了， 毛剧。 对， 来第2题啊。胡歌在成名作《仙剑奇侠传》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李逍遥吗？ 是吗？ 是是。 又答对了，第3题了。 好的。 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与牛魔王是拜把子的兄弟吗？ 不是。 哎， 哎呀，人兄弟虽然后面好像有点矛盾，但是最早的时候人可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啊！ 一看就是比较喜欢琼瑶剧， 对 《西游记》没有好好补课。 对他们这一群兄弟有猴啊，还有牛，还有什么其他的，反正就是各种拜把子的兄弟啊！怎么样？ 哦， 挑战失败了，但是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话？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 其实一直都是在听北京音乐广播，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别人都听103.9，我永远锁定94.4。然后老白的节目也是从早一直听到晚。 我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为什么感觉我老是觉得有种好像把别人从隔壁的饭店，然后呢就是 拉过来 忽悠过来了， 拉过来， 来里边请啊，对，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今天祝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然后也祝大家天天开心。 突然觉得很走心，我也要跟你或者说很多很多像维纳这样的我们的所有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一句感谢。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那这样我们不如一起约定，在未来的岁月当中让我们继续相伴，好不好？ 好 吗？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97.4。 好， 在 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呗。对，我们还没说呢，和这个叶倩文一起来合作选择的这个歌手是林志颖吗？ 不是。 应该是谁？ 不知道，懵的。 嗨， 林子祥。 来吧，谢谢，再见啊。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同样让时光倒流。说了，今天收音机就是时光机，所以呢，我们再一次回到1993年北京音乐广播出现的那一阵子，好不好？ 明月心来自叶倩文。 1993年。 如果明月无心，那天空不会下雨；如果大海有鲸，沙滩不会沉睡。你就像那大海，我就是那明月，明月有心，大海无情。如果能够无心，就不会再哭泣；如果不再有情，也不用再伤心。如果只是如果，你如何能做到？我的心情谁能 关注。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这样的可以让时间回到从前的歌，因为准备的歌很多，所以呢有些歌也许呢我们就不会把它听完整了，大家谅解。因为我们也要今天有一些新的内容啊，不能全都是怀旧，对不对？因为时间是不停向前的。 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 哎呀天哪，真是快被这个刷屏了，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可能会一下觉得有点懵，这是什么？这个青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你们要干嘛？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几乎是一夜之间，很多人的朋友圈就被一只面无表情但是很可爱的小青蛙刷屏了。 到处有朋友都在问说，我家请假出去一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对， 我的呱呱看书看了一天了，怎么还不出去啊？ 这只被刷屏的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是一个游戏叫旅行青蛙。一般来说呢，比较火的一些游戏呢，比如说像王者荣耀之类的啊，都有一些晋级之类的机制啊，让大家去玩。但是这个显然是清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游戏里面虽然你是主人，它是青蛙，但是你有可能3-5天也见不着这青蛙一面。 是，它只会给你留下这个旅行的照片，然后看书写字啊，会吃饭呢、啊、主人只需要收集3叶草，然后给青蛙准备好行李，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随缘了。 这个反正我不太理解，就是喜欢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就算游戏只有这个外语的版本看不懂，然后连蒙带猜也要玩啊。 我今天也魔性的下载了一个这个软件，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然后我感觉 很不好。 啊，所以说嘛，这未必说每个人都喜欢，对不对？就像这个音乐，就是当年就特别特别的火，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因为有人觉得说哇，特别的活泼，哎，听了以后心情很好；别人觉得特闹腾。What's going on?听过吗？ 赞哦！ 疯狂青蛙啊，当年，哇，这个音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甚至电台节目里面也经常会有人拿来做那个背景音乐。 是，我现在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你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吗？或者还好吗？ 有人说好像回到当年的 disco。 好，因为我要说几个又暴露年龄的吗？什么结节啊，滚石啊，说话的时候语气都变得弱弱的啊，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好吗？然后这个旅行青蛙到底有什么好呢？就有人分析说这个旅行青蛙中青蛙日语的发音和归来相同 啊， 所以他每一次离开都开启了玩家对他归来的一个期待。 对，所以有朋友就说我们家的蛙怎么还不回来呢，都玩去哪儿了，然后只留下一张孤独的照片。而在等待青蛙归来的过程当中，很多玩家的心里就有一种淡淡的牵挂的感受。 对，也有玩家说这款游戏体现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啊，更有玩家开玩笑说玩这个游戏呢玩出了这个空巢老人的感觉。 是是是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想的话，要提示各位或者说也提醒自己多去陪伴自己应该陪伴的人。 是，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旅行青蛙也抓住了很多手游玩家的需求，而且他们并不渴望那种成功啊或者说击败带来一种快感，而只是花一点时间去感受属于自己的一份安静而已。 嗯，很好。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王牌关注了。而接下来此时想起的这首歌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段落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是把时间交给大家自己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来自于青蛙乐队带来的 我们爱音乐。 作业题送9.99的小红包了。 好， 所以这个歌的谜底其实已经被揭晓了，它其实中间一段旋律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台标乐啊，就是喜欢听啊。对，好了，接下来有30到45秒的时间留给大家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答对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9.99的小红包，我们会挑两位好不好？ 好， 相对快发来的啊。 什么问题呢？ 在三国演义当中草船借箭所在的战役是赤壁之战吗？ 正问正答的方式，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不用发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阳泉白石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以及众多实力派中外歌唱家，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春节档合家欢巨制《捉妖记二》即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上映。今天片方发布新年推广曲《一起红火火》，家喻户晓的国民组合凤凰传奇又出神曲，喜庆的歌词配上欢快的旋律，又好听又洗脑。这首歌的 MV 展现了过年期间每个家庭都会上演的送红包大戏，长辈与小辈之间互相推搡红包的动作被巧妙地设计成魔性的舞蹈。相信凭借凤凰传奇在广场舞曲界的地位，这首接地气的红包舞很快就会承包全国各大广场，成为春节期间的爆款。严屹宽为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楼又东风》演唱的主题曲《虞美人》曝光了最新 MV， 此次再度为自己主演的电视作品开嗓，吟唱这首南唐后主李煜的著名宋词。 MV 更以男主角的视角呈现民国年代的虐心往事。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 T2 航站楼到北稿桥、四元桥到温榆桥车多流量大，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要到走心的时间了。 走心6:30。 对，请各位注意，此时可以把被子披好，不是把外套披好。 真的， 因为今天是FM974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的台庆日，在25年前1993年的时候，北京音乐广播第一次开始播音，然后呢开始放歌。25年过去了，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呢也在不停的向前，不停的改变。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两个故事也是和一首歌曲有关。 对， 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稍后听到的这个声音一定不会陌生的。 对，我就是有点厚着脸皮的放了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版本。今天我们要来做偷故事的人，这个故事是来自于邓超翻唱的那一版电台情歌，虽然稍后我们听到的并不是邓超本人的声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好不好。 他说，伟说， 对，昨天在地铁里面看见一个女的，20多岁吧，自从他坐在我旁边，他就一直在照镜子磨粉补妆，这一路上他一直在照镜子梳梳头发描眉画眼的。我当时真的很讨厌他，周围的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过了一会儿，他从包里拿出一张请帖，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一对新婚夫妻的照片。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拿起手机屏保是他和那个新郎。 我是姑娘18，她说从家到学校的火车上靠在旁边男孩的肩上睡着了，迷糊的醒来觉得有点尴尬，他也朦胧的说，你到站了吗？我说还没。他笑笑说，那就再睡会儿吧。说着拍了拍他的肩，正中午的太阳照进窗户真的好暖，就像他的笑一样。谢谢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给过我温暖的陌生人。 每一首电台情歌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关于一个人，或者说当我们每一次电台在播放一些歌曲的时候，你总是会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跟他不经意的相逢，被他感动啊。今天的故事来自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 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把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也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这是在好像是前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在我的一个百字情书那个晚会上唱的那个当时的主题曲，就是这一版的电台情歌，是我自己唱的。 嗯，刚刚很多朋友 一耳朵就听出来了。 哎，真的这么有标识度吗？ 真的、 哎、太感谢了啊， 就是证明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 对，因为我其实特别难得能够正儿八经的，就是也不笑，然后就是很正经很严肃的好好唱一首歌。 是不是还挺难呢？ 特别难，笑场了好多次才唱好的。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最重要的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祝福北京人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我不记得这个片花是什么时候做的了，但是那个时候在应该是在先天为快的时候，就还是在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做的一个花、嗯、今天特别奇妙的是，我刚才在跟艾科说，我说诶，我特别想播一下这个花，因为它其实是有关于青春的，致敬青春的一个主题，因为当时那个电影对就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刚上映、oh. 好像那个时候，然后就特别神奇的特别奇妙的发现，在我们这个查询一栏查找片花这一栏当中， 有人搜索过， 就这个变得很神秘。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位 DJ 搜索了这个片花或者说播放过它， 对， 有知情者请赶紧通知我好吗？ 电话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对，所以也让我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上早间节目的青春，或者说我们也用这个片花来致敬一下青春好不好？ 我和你们一起来听。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而音乐恰恰好记录一切。穿越时光，记录成长。音乐里的青春可以忧伤，跳跃，也可以传奇不悔。音乐的记忆可以甜蜜，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 可以特立独行。也可以 是童话梦想。 陪你去看流星雨 青春终究逝去，音乐永远不老。先听为快，音乐致青春。 我此时突然想说，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有人说是不是其他 DJ 点错了， 并不是，因为我们那个搜索过程还比较复杂。 好吧，好，我们继续回到主播私房歌。今天艾克来推荐第一首歌， 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那就让我们一起再继续回忆下去吧。 嗯， 这首歌呢是他94年的作品呢， 这一次 是93年吧，93年，1993年。 好， 我再确认一下啊。 我并不在乎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93年这首歌《执迷不悔》来自于王静文，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叫王静文。 主播私房歌， 好了，我们主播私房歌，对，刚才是艾科推荐的一首王菲的《执迷不悔》，1993年的歌。 我纠错一下，真的是我的记忆当中一直在记着他94年那张专辑叫做《醉飞》， 嗯， 所以呢可能记差了。然后刚才亲人百度告诉我， 谢谢亲人。我们继续听歌吧，今天也不能全都是怀旧的内容，因为我说了，我们总得长大哈、啊，不停地往前走。即使，在今天我们过着25岁的生日啊，我也再次厚着脸皮跟着北京乐广播，冒充自己也是25岁。但是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年纪啊！所以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就叫《25岁》，魏如萱。 又过了一个夏天。 学会忍耐，是否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陪我度过无数个漫长的黑夜，忍耐，是否还会出现，是不是 25岁，这首歌送给25岁的北京音乐广播。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看到一条刚刚跳入我们眼帘的留言，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个叫蛋蛋的朋友，他说白洁刚才在车里，然后我说 他老公问你是多鲜的小鲜肉。 听你说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他说就你来念吧，女生嘛， 我来吧。那我就第一人称了哈。 好的。 我和老公侃侃而谈起第一次初识你，2007年你来我的学校主持晚会。 哦，是吗？ 对呀、啊、 不记得了。 我和闺蜜跑到后台，拿着索尼爱立信的30万像素的手机和你合影，然后就迷上了974，后来拿着自己的诺基亚 N73 啊，在上早课的时候翘课给你发节目的短信，电话连线，领各种卷。说实话，你的节目满足了一个穷大学生带着舍友一周吃一次好吃的新人。后来参加你在蓝色港湾的生日会， 对，我记得。 我现在还保留着上台答题你给的2009年你照片的台历。 哎妈，我要哭了。 后来我去了山区工作，没有了收音机。去年开车路上，我又调到了974，还是熟悉的声音，还是熟悉的你。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天哪，11年了，岁月真好，生日快乐。哽咽吗？ 有一点。 我看到你眼中有点泛泪花。 有一点，真的。我这人很难哭出来的，就是如果不熟的人的话。谢谢。所以继续推荐歌曲吧，我们也平复一下，让我也平复一下这个。让我这个说已经中年的男人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好不好？这是北京广播10周年生日的一首歌。 在这里回荡， 天哪，又是记忆。 一种力量在这里释放， 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插上翅膀，自由飞翔，像天使一样。一种感动飘在空中，一种幸福用心握住。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实现理想，尽情歌唱。在流浪， 你听空中的呼唤，是那心里深处的回响。 你听温暖的声音，是那梦想花开的绽放。旋律带你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你听敲开你的心，我们永远在一起。 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会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啊，包括韩红啊、羽泉啊、满江，那是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录的这一版，那是北京广播当时的一个宣传主题曲，叫你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的让时光回到过去，或者说我们没有时光机，对，谁也没有发明过这个东西，所以所有我们的回忆的情绪只能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去流淌啊。 对，其实说今天是25周岁的生日了，如果说按照我们自己的年龄来推算的话，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 对啊， 我们应该开心一点。 还好有音乐可以记载这些回忆，还好在音符当中我们可以回到那一天，在那个时候歌手声音没有修正过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叫我们跳太空步的时候，而说唱也只是需要一个麦克风的时候，而那个时候电台是不在乎你容貌的时候。Back in the day, when people used to sing without auto-tune, back when Mike was teaching us how to walk on the moon, when rap was only 2 turntables and a mic, and radio didn't care what you look like. I'm saying, oh, oh, oh, oh, oh, oh. Back when people stood the ground and they sang just give peace a chance.And grind and the jersey fist bump was the only way to dance. When people had longer attention spans, now everybody's cell is glued to their hands. There ain't nothing like back in the day. I don't know what changes all along the way. And man, I really wish I. 最后的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做《Back in the Day》。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让我们在这短暂的2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回到了1993年，一起回忆了过去。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陪伴。 对，我们最后再说一声25周岁生日快乐。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拜 拜。Music videos, and if you wanna steal records, yeah, the golden star. When Sinatra and a mic held the world by a string, and Stevie top pianos.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流淌。